认真的活每一分钟，我的未来不是梦，我的心跟着希望在游。 知道吗？唱歌是一种很好的运动，哎，唱歌呢可以保健养生，锻炼了全身肌肉又健脑。要想唱得好的话呢，就要动员全身各部位齐上阵。唱歌能够激发调节身体各项功能，益于身心健康。唱快节奏的歌的话呢，还可以身心愉悦。所以今天要不要 K 歌曲呢？ 花飘落的速度是秒速50米，我该用什么样的速度去生活才能与你相逢？ Hello Spring。 当新华门红墙外的玉兰花陆续开放，我该用什么样的镜头去捕捉你动人的身影？ 笑一个。 当走在杨梅竹斜街，等待不再变得漫长，只想尽情享受这份静谧的感动。原来生活就是这样简单自然，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。

却没有方向。哦，我喜欢像这样爱得好自然，不用管别人投什么眼光，随你带着我四处去游荡。哦，我喜欢一醒来有你在身旁。哦，我喜欢赖在床上看 饮料机器人呢，在上海上市了。顾客呢可以通过手机来购买，选择自己需要的饮品，机器人就会照单调制。一杯饮料大概需要90秒钟，还能够按照顾客的要求进行口味调整。你会选择机器人调制的饮料吗？ 装可爱，还是要说个明？